纪念，可惜最红的玫瑰眼里画着三个和谁。解不开的谜，问你，梦里梦外都是境地，爱不爱你都是输的游戏。哭泣，哦，爱你，爱你就失去自己，没有自己。先讨厌自己，讨厌自己。思念就像一种瘟疫，只要呼吸空气就会流行。不停，乱了理性还是感性，因为太爱你而不敢爱你。失去自己，没有自己。 招募领导 FM

不加快了，又迟到了，等待的你是否淋湿了，你呆呆站着，留言板写着，就算冷也不能放弃与你一起吃晚餐，心里甜甜的，感觉很自然。Yeah, yeah, yeah. 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个谁，终于有了新的座位，我会在生活里面还有更多想要去追求的滋味，但因为全世界找不到一样的气味，无法取代你的有心血。这自由和平或音乐，勇敢智慧都是生命的不可或缺，朋友和家人都拥有先见，彼此的保护和关心是我最大的盼望，心里慢慢的，感觉很自然。喜欢，不管最好最坏都与你分享，很简单，想在你的身边享受优先权。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个谁，终于有了新的座位，我会在生活里面还有更多想要去追求的滋味，但因为全世界找不到一样的机会，无法取代你的有心却。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泪水，这里的有限的座位，我会在生活里面还有更多想要去追求的滋味，但因为全世界找不到一样的机会，无法取代 枝头是 始终是空，缘分不停留，像旋风来又走，女人如花花似梦，缘分不停留，像旋风来又走，女人如花花似梦。为了爱，梦一生。